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73集，唐默和傅文铎想要拼出两个完整的 surprise， 需要得到四个 SR 字母，其他字母各需要两个。两人实力强悍，这场大扫除游戏本来就是黑塔为了筛除末位者才开启的，和他们无关，他们是被意外牵连的。以他们的实力，只要碰到秃头人，基本上就能得到徽章。然而他们得到的徽章却有重复。唐默说，我们并没有刻意扎堆的去寻找秃头人，四个小时里我们已经走过了南京的主城区、江宁区和栖霞区。之所以走了这么多地方，是因为秃头人太少，玩家太多，他们想要找到一个没被杀死的秃头人十分困难。唐默说，基本上可以排除出现在同一地区的秃头人代表的是同一字母徽章这个可能性。傅文铎说，秃头人出现的地点随机，出现的时间是每个整点。这时两人走到栖霞区和浦口区的交界处，傅文铎抬头看向马路上的一块交通指示牌，他顿了顿说，到浦口区了。唐默点点头，嗯，走。两人很快进入浦口区。南京一共有11个区，在唐默和萧继彤等人分离前，萧继彤说，你们对南京可能还不了解，南京一共有11个区，黑塔说南京一共有11个垃圾处理站，华夏49区的东营有6个，东营有多少区县我不知道，但南京正好对应11个区。而现在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垃圾处理站，它在秦淮区的中心位置，很有可能其他10个垃圾处理站的位置也在其他时区的中心位置。接下来的时间里，南京组的人会去这些地方看看具体情况，最后的一个小时我们会回到这里集合。唐默、傅先生，如果你们想找到我们可以回到这里。秃头人的出现位置完全随机，但垃圾处理站的位置却似乎有所规律。半个小时后，唐默和傅文铎来到浦口区的中心商业区，远远的他看到一座颜色古怪的小房子坐落在十字路口中央。唐默走到近处，看向这座房子顶上的五个大字，这是第七个垃圾处理站，和萧继彤说的一样，垃圾处理站全都设立在每个区最繁华的地段。唐默的大脑快速思考起来，为什么要建立在这种地方？秃头人的出现地点完全随机，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垃圾处理站却都建立在每个地区的繁华地段中心，可想而知，和南京一样，其他十个城市的垃圾处理站也在各自最繁华的地段。黑塔按照每个城市的区县数量设定了相同数目的垃圾处理站，还把它们放在这种地方。傅文铎说，把垃圾处理站放在这个地方，肯定是因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同之处。唐默想到，他们都是每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傅文铎说，最繁华的地段，那在地球上线前，这些地方的人流量肯定是最大的。傅文铎眯起眼睛，他沉思半晌，人流量最大的地段，按照区县数目确定垃圾处理站的数量，人最多，最繁华最知名的地段。听到这里，唐默惊道，最知名的地段？傅文铎看向他，下一刻他眉头一皱，明白了唐默的意思。玩家要把 surprise 放进垃圾处理站才算通关游戏，把垃圾处理站设置在这些繁华地段，是最大可能的确保每个玩家都能找到垃圾处理站的位置。玩家可能不知道自己不熟悉的区县的中心地段，但自己长期待的地方，他们知道最繁华的地段在哪儿，最有可能走到这里。傅文铎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所有玩家都知道每个垃圾处理站的位置。唐默说，或许在游戏刚开始的一个小时里，就已经有很多玩家找到了最近的垃圾处理站。说到这儿，唐默的声音停住， 一道冰冷的寒风从远处吹来，将唐默的头发吹得向后散开。他抬头看着周围这片商业区，唐默和傅文铎此时正站在一条宽广的十字路口，色彩诡异的垃圾处理站矗立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四周是一条曾经很繁华的商业街，可是如今这条长街上寂静一片，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风吹过地面卷起树叶的沙沙声。这里空无一人，好像真的只有唐默和傅文铎站在这里扫视四周。唐默的目光从周围的几栋建筑和商铺上一一扫过，他抿了抿嘴唇，片刻后他转头看向傅文铎，沉默中两人达成统一意见，抬步离开了这座垃圾处理站。他们走的时候，周围还是没有一丝动静，仿佛真的没有人。与此同时，南京鼓楼区林立的商铺小店中间，一个长相猥琐的中年男人紧紧捏着一枚木头徽章，奋力向前逃跑。他竭尽全力地往前跑着，当他跑出百米距离时，两个年轻男人从路口拐了过来，愤怒地大喊道： 把我们的徽章还回来，别跑，把我们的徽章还回来。 中年男人哪里肯停下，他大步往前逃跑，借着自己对这一片区域的熟悉度，他跑进一条小巷子，几下就甩开那两个年轻男人。但是年轻男人的身体素质明显比他好上一截，哪怕一时间被他甩掉了，不过多久也能找到他再追上去。三人在老城区里不断追逐，随着时间流逝，中年男人体力渐渐不支，三人之间的距离慢慢缩短。忽然一只手臂用力地拽住中年男人的衣服，将他狠狠地拽了过来，摔在地上。中年男人痛苦地哼了一声，他还没回过神，一个拳头冲着他的脸砸了下来。 让你跑，老子让你跑。 一个年轻男人怒极地红了双眼，他喘着粗气，拳头毫不客气地在中年男人的身上招呼着。他的同伴将中年男人手里的徽章抢了回来，摊开来一看，上面刻着一个 S。 这两个年轻男人都是正式玩家，两人的异能很鸡肋，他们虽然不强，但比普通的预备役还是要强壮一点。之前他们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落单的秃头人，周围没有其他玩家追杀，他们赶忙冲上去杀秃头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两人好不容易将这只秃头人杀死，刚拿走徽章就被这个中年男人偷走了。两人哪里能罢休，把中年男人打得鼻青脸肿后，他们一人吐了口唾沫才起身离开。但就在他们站起来的一刹那，满脸是血的中年男人眼中闪过一抹阴狠的光芒，他突然从袖子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刺向离自己最近的年轻人。 老子杀了你！ 年轻人吓得双目睁大，他下意识地就想躲开，可已经来不及。就在他惊恐地等待死亡时，他的同伴忽然伸出手抓住了这把匕首，同时另一只手拿出一把小刀，狠狠地捅进了中年男人的胸口。中年男人瞪大眼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他彻底断了气。看着这一幕，两个年轻人浑身发抖。 哥，你的手。 杀死中年男人的年轻人声音颤抖。 没关系， 我不是故意杀他的，是他刚才要杀你。 这是他们第一次杀人。杀人这件事放在其他区可能十分常见，但在南京区，就连偷渡客都很少杀人，更不用说正式玩家和预备役。这兄弟二人互相望着对方，渐渐冷静下来。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只听杀人的哥哥惊讶道： 那是什么？ 弟弟也奇怪地咦了一声，弯腰把一头木头徽章捡了起来，看着上面的字母，他惊道： 这是徽章？ 不对，这徽章是哪儿来的？刚才你有看到吗？ 我没看到啊。不可能，这徽章刚才根本就没有，它是突然出现的。 哥哥呆了片刻，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枚徽章？难道说…… 他身体一僵，低头看向这个已经死了的中年男人，他说： 以上识趣的各位 都是垃圾。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这是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阿君，杀人也可以得到徽章，可以得到徽章。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华夏的其他九个区，甚至在南京秦淮区，一栋摩天大楼后，一个矮小精瘦的老头抽回刺入别人心脏的刀，他弯腰捡起落在这人尸体旁的一枚徽章，看到徽章上的字母后，他冷冷地说： 哼，又是儿。 说着将刀上的血擦拭干净，老头收起刀，悄悄地离开这里。等到唐默回到南京主城区时，一路上已经见到了不少躺在地上的尸体，甚至他还亲眼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亲手杀死了一个女人。那中年男人刚刚杀了人，正是最紧张的时候，见到唐默和傅文铎，他心虚地往后倒退两步。当他冷静下来后，他跑回头先的女人身旁，从她身边拿走了一枚木头徽章，接着才继续逃跑。南京组一共只有40多个成员，攻略组总共7人。哪怕他们如今全部都在南京，没有进入副本游戏，50多个人也不可能管得了这么大的南京城。在黑塔刚刚宣布游戏规则时，唐默和萧继同就推测到，杀人也可以得到徽章。黑塔称呼10区的玩家是垃圾，这个游戏本身就是垃圾大扫除游戏，那很有可能杀死玩家清除垃圾也可以得到什么奖励，最可能的奖励就是徽章。玩家们一定会发现这个事实，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当第一个人发现杀人可以获得徽章后，整个南京城就乱了。唐默站在路边，他看到一具年轻的尸体，这是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她睁大了眼睛看着天空，可惜她根本看不到天空，只能看到茂密的梧桐树，树叶遮挡住了她的天空，哪怕是看到了，那也只是一片黑色。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